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朱哲琴在1990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上所演绎的这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凭借这首歌出色的演绎，他当时获得大赛的亚军，可以说是一夜成名。后来有人说他是东方的恩雅，好像他还被誉为咱们中国歌坛最有个性、最具争议的歌手。从一个原本可以在流行歌坛大红大紫，到后来放下繁华绚丽，寻找自己真正想唱的这些民族音乐，他仿佛真的拥有了一份特异功能般的歌唱技巧。他的真假音转换的是完全自然而又不造作，透过本身丰富的内涵，唱出了充满智慧的声音。我身边有人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很惊讶，他身子那么小，但是居然可以唱出如此高的音，相当相当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的那个朋友写过这样的一句话，身躯小小的，容貌素净的，把自然界人间最协调的乐音做了最好的诠释。而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讲述的就真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女孩子为了救一只丹顶鹤而去世的凄美故事。这个女孩子叫做徐秀娟，她跟随自己的父亲在丹顶鹤保护区养鹤、喂鹤、为病鹤治疗，而且她还有一个闻名中外的驯鹤的本领。在1987年的9月，她为了寻找一只走失的丹顶鹤，牺牲在富堆河中，那一年他才23岁。后来为了纪念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江苏盐城和齐齐哈尔市扎龙自然保护区分别修建了纪念馆、纪念碑，宣传她的事迹，激发人们热爱大自然、保护野生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热情。好，接下来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朱哲琴的另外一首很有故事、很值得收藏的音乐作品《阿姐鼓》。 想到阿姐那样带就天天天天天天的找阿姐呀，天边传来阵阵阵阵鼓声，那是阿姐对我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很高兴在每一个深夜都可以和你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很高兴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电波当中遇见你，这里所收听到的是《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毛不易所演唱的《不然》。 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身尘，长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再回首浅尝新酒余味。一壶清酒，一身尘灰，一年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手牵长行舟余味。 喜欢追剧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是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毛不易所演唱的《不染》。那部剧集的主演是杨紫、邓伦。关于类似这种神话玄幻故事，我一直认为看看小说看看文字就好了，因为我总觉得好像那些变幻莫测的画面，现在的拍摄手法总是不能达到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效果。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那些不太成熟的一些剧集，就有一种很尴尬，甚至有一种看儿童剧的一种感受，所以一般我会把这种剧情放到一边，不会去追。不过我想告诉你，这次好像这一部《香蜜沉沉烬如霜》还不错，建议各位可以看看，不论是特效、舞美、灯光、道具表演，都挺精致的。特别是电视剧里的音乐相当精彩，目前我追了30集，在追到30集的时候，我稍稍研究了一下，这次制片方居然请来了萨顶顶担任此剧的音乐制作总监，而且萨顶顶居然还在这出戏里首次参与了表演。如果各位有特别留心的话，你会发现其中有个叫做机缘仙子的人好像似曾相识。对，这就是萨顶顶跨界的表演，还不错，建议各位自己去看一看。这时间跟您一起来分享萨顶顶在这出戏里面所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左手指月》。 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列出了十方的圣殿，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三千世如所不见。左手捻着把握着舞着剑，眉间 现，舟楫摆渡在望穿的水间，当烦恼能看出一道脸，我停歇 这首《左手指月》的时候，就在想我是不是在接下来时间应该跟你一起来说一说我前面提到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故事情节，可是后来一想这样不厚道，对于观众对于制片方都不是很好，因为现在更新还没有完全更新完，很多人都没看过，如果现在告诉你情节，可能你就失去了那份好奇心，或者说现在剧透你就不太愿意去看了，所以我觉得只是告诉你这样一个讯息，电视剧不错，在闲来无事想要打发晨光的时候应该是个很好的选择，你知道这个信息就好了。那这是一档音乐节目，所以我想跟你更多的去关注音乐人。我们来说说萨顶顶，他出生在内蒙古的一个蒙汉结合的家庭，母亲是蒙古族，父亲是汉族。3岁开始他就和奶奶一起过着游牧生活，幼年的生活经历培养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从小就爱跳爱唱，是学校的文艺骨干，高中毕业之后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攻的是通俗唱法，并选修了作曲专业。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他现在好像不是通俗唱法，对，他后来改了。2000年的时候他参加了第9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他演唱的《塔里木河》当年是获得了专业组通俗唱法的亚军，以及全国观众最喜爱歌手奖。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好像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对，2000年他参加比赛的时候你一定是没有印象，因为那一年他叫周鹏。在2006年的时候他选择离开了体制内，2007年推出了专辑《万物生》，在2008年4月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英国 BBC 世界音乐大奖亚太地区最佳音乐人奖。下在这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万物生》。 机把美丽和健康带给他。中秋送礼，送桃花鸡阿胶糕，桃花鸡吃出来的美丽。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白天天气依然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俱佳，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近日花粉浓度较高，过敏人群需做好健康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 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在光阴前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嘿，你好吗？很高兴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电波当中和你相遇，我是王平。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各位已经讲过了，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一些非常会唱歌的歌手带来的不太一样的，但是非常值得收藏、非常动听的音乐作品。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听完前面的这些歌曲之后有什么样的听歌感受？如果你有自己的听歌感受，包括自己的音乐心情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很适合在这几天来听的歌，这是来自于戴青塔纳所演唱的寂静的天空。 Thank you. 戴青塔娜所演唱的寂静的天空，怎么样，是不是闭上眼睛仿佛就可以在他的歌声当中看到蓝天白云了？这两天的天空真的很美，我的朋友圈不论哪个城市，好像有很多人这两天都在晒他们所在的城市的蓝天白云。很多城市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服最美的季节，秋天好像真的来了。所以提醒各位，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日子真的很适合给自己一个假期，出去旅行，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今天为什么会想起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些很会唱歌的歌手带来不太一样的音乐作品，很值得收藏也很值得聆听。一是看到了北京的天空真的很美，北京迎来了一年我前面说的最美最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之外，还有就是我第一时间听到了这首歌曲，我就想怎样集结一些好的作品让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季节就应该如此心旷神怡，相当精彩，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戴青塔娜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吧。他1983年出生在青海省的德令哈市，是哈雅乐团的主唱，当然他自己也创作音乐作品，毕业在中国民族大学。2006年的时候他是加入到了哈雅乐团并担当这个主唱，2004年他跟随着哈雅乐团获得了中国流行音乐超级联赛组合类金奖，同年他随着乐团参加了贵州卫视一档音乐节目叫做《让世界听见》的比赛，最终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冠军。是不是觉得哎，一直没有关注这个歌手有一些些遗憾？建议各位有空倒不妨去听听这个乐队的音乐作品，我觉得这支乐队的作品还是蛮精彩的。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的另外一首歌曲，同样是很会唱歌的人，这两天好像在全国各地还在举行演唱会，他的名字叫张学友，来听秋意浓。 秋意浓，你人心上秋意浓，情绪万种，离别多，叶落的季节离别多，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很高兴在这个时间跟你分享音乐，分享心情。这里所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有一句话讲的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每每听到这句话，我都会想起贵州的侗族大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有个叫做枷锁小学歌队的青蛙歌。是枷锁小学歌队所带来的侗族大歌青蛙歌。在侗族是以无字传歌的形式在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侗族大歌。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形式。其实它早在宋代就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宋代著名的诗人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当中就有记载，歌伶，这是侗族人自称的一种说法，也就是集体做客唱歌的情景。到了明代，邝禄在他所写的赤雅一书当中更加明确地记载了侗族人长歌闭目的情景。这是数百年前侗族大歌演唱的最为重要的文献。大歌一般是在村寨或者是氏族之间集体做客的场景当中才会演唱，是侗族人文化交流和情感交流的核心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体现和传达了侗族文化的灵魂。我早在2007年左右就去过黔东南，然后现场感受了侗族大歌带来的那种涤荡心灵的场景，而后陆陆续续去了大概不下5-6次，每一次去都觉得相当惊艳。相关的资料上显示，在86年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上，贵州黎平的侗族大歌一经亮相，真的是惊艳四座。当时被评为是清泉般闪亮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 天色 黑胶丝路是 是公路，只好锁不弄，依赖天色摸索你，此路是何收益一缕浪。 听到的是玉龙雪山下那一场石景山水歌舞表演印象丽江的主题曲，一个叫做奚若如的歌手所带来的回家。你听着他，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完全就沉浸其中。你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有一种天地人山合一的感觉，而你的内心一下子就会变得很纯净。如果你去过丽江，爬过玉龙雪山，也逛过了丽江古城，但是你没有去看这场表演，不亲临现场，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以雪山为背景，在海拔3000多米，看着当地的居民跳着传统的舞蹈，唱着当地的歌谣，你真的感受不到那一份感动，那一种壮阔，在天籁之音当中，天地人山的那种和谐，让你一下子觉得欲罢不能，相当的神圣和壮观。所以我一直在节目进行的时候提醒各位，有空别老宅在家里打游戏或者干嘛，出去走一走，看看这山和水，或许你的心胸也会变得开阔一点。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吉克隽逸所演唱的《云南》。 睁开眼就看见天了，风儿云儿都升起了，夜色花儿开了又红了，蝴蝶泉边姑娘又笑了，阿妈的歌还在唱着，歌儿飘着醉了，湿了， 来自于吉克隽逸所演唱的《云南》，你听不懂的那一段叫做海菜腔，是彝族劳动群众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当中所创作的，有说是青年男女在山野田间湖上谈情说爱唱出的山歌，发展演变而来。不管它是怎样的这种发展而来的这种故事，我觉得至少你在听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放松所有的神经，可以完全陶醉在其中的这种状态，那就对了。但愿今天这些很会唱歌的歌手带来的不太一样的歌声，但是值得收藏，希望能够感染到你。再次提醒各位，世界很大，如果你不去看看，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世界是多么的奇妙啊。金秋时分正适合旅行，如果有假期赶紧好好的调整一下，去看看山看看水吧，或许你的心胸也会因为看过了大河大山之后变得开阔起来。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江